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六面，第十六面第二行，正勤庄严故，悉能断除一切不善法，成一切善法。这一条啊，前面呢已经跟诸位报告过了。这个最后一句，成一切善法，还是要讲一讲。三十七道品。前面的三颗啊，是我们修学的根本。无论学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都不能够违背这一个原则。这个可以说是佛法教导的基础，根本法。第一个科目呢，是四念处。我们在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四念处是教我们看破，而四正勤呢，是教我们断恶修善。四神足啊，是教我们放下。如果不在这上奠定修行的根基，那么可以说呢，在佛法里面呢，是决定不能够入门的。我们呢要常常呢把这三颗记在心上，认真努力将它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这样才能得受用。正勤有四法，这是这个四法呢，实在是善恶两边。已经生的这些恶法，我们要反省，常常反省。已经在造作的，要立刻把它断掉。还没有生的恶法，我们看到别人造恶，看到了，我现在还没有造，要记住，决定不能够生，这是恶法的两条正勤。善法呢，已经生的善法，要让它增长，继续不断努力去做。没有生的善法，要把它生起来，这是善的两条。那么性能断除一切不善法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恶法的两条断恶的两条有了效果了。一切恶法就是不善法，通通能断除啊！后面这一句成一切善法，这是善法的两条也能落实了。 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这一部经。这一部经上所说的就是善恶标准。特别是这个舍善。初学入门，太多了，我们记不住啊，也无从下手啊。所以佛给我们讲这个法门叫最初方便啊，十条，身善口四意善。与这个十条相应的，这是善法。与这个十条不相应的恶法，身造杀盗淫之恶法，口妄语两舌，这个其余恶口之恶法，意贪嗔痴，这是恶法，四正勤最初方便就在这个地方用功夫这叫真的会用功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用这个十条标准来修正我的一定要断除，后不再造，善的要念念增长。到什么时候成就一切善法呢？那就是这个经开端，世尊教导我们的昼夜常念善法昼夜是不间断的。心里头真有十善业道，常常放在心上思维善法，这也是昼夜不断的思维善法，思想善呐。我们从早到晚，对人、对事、对物，都要以善来相待以十善来相待第三教我们呢，昼夜观察一切善法这个观察是奉行把你的存心，把你的思想落实在你生活行为当中，你才能成就一切善法。善法到了纯真圆满了，这个人就证无上菩提了这是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这一部经看起来是不长表面上看到好像不起眼，它非常重要我们在许多地方看到佛像特别是彩画的佛像佛像在头部都有一个圆光，圆是圆满光是表智慧智慧里面就包含着福德了我们赞叹佛说皈依佛二祖尊这个二就是智慧福德究竟圆满，这个光代表这个意思彩画了这个光的上面呢， 我们往往看到有三个字，啊，这三个字最常见的有梵文写的，也有中文写的。啊，在中国大陆上也看到有藏文写的，啊，它的念法是嗡阿吽。啊，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十善业道。嗡是身三善，阿是口四善，哄是意三善。由此可知，十善业道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啊，究竟圆满，然后我们就恍然大悟，佛教我们什么？就是教我们这个事情。啊，我们学佛怎么个学法呢？也就是学这十桩事情。啊，在佛门里面，大乘、小乘，各位有许许多多的差别。差别从哪里来的？你修学十善程度上不同而分别出来的。啊，我们今天学十善，实在讲学的还不像啊。啊，这个自己认真反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不必问人呐。我心里头有没有十善？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还是想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我们的心就不善了。这个念，这个心呢，跟实物相应了，跟十善不相应了。啊，那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造的，都是在十恶这一边。那十善呢，不过是听说而已，听了自己也很欢喜，这就是自己有善根。欢喜为什么不能落实？为什么做不到？啊，这是佛家讲的业障深重。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个业障麻烦呐！啊，业是造作，起心动念、思想、言行，这叫业。因为我们的业不善，我们造作的是十恶业。啊，这是说老实话，只是我们十恶业造的有轻重不同。造得轻的是三善道，造得重的三恶道。啊，我们确确实实啊，恶的念头多，善的念头少啊。啊，怎么样能够改变过来，让我们这个善念多于恶念？我们就有进步了。啊，通常一般人讲的是功夫得力，这要真干呐。啊，何以那些声闻缘觉菩萨们都很认真努力在干？啊，我们常常疏忽了，常常忘掉了，这个忘掉在佛法里叫圣念。啊，把这个善的念头失掉了， 常常生念呐，啊，恶习气太重了，啊，这个正是像《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罪呀。佛说的这些话不过分啊，我们自己冷静想想就知道了。啊，所以觉悟从哪里觉悟起？我常常勉励同学们，从放弃自私自利做起。啊，学佛能不能其如佛的境界？能不能入佛门？在大乘法里面，入佛门是什么人呢？初信位的菩萨。啊，摄性里的初信呢，我们今天没有得到啊！啊，初信位的菩萨称得上是个善人了。啊，为什么呢？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佛在经教里面讲，见思烦恼。他见惑断了，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了啊，这才入门。啊，佛法里头小学一年级。啊，如果我们把五十个位次大分，摄性位。摄性位小学都谈不上啊，幼稚园呢？啊，摄住是小学，摄行是中学，摄回向是大学，摄地是研究所。我们这样分法，那我们连幼稚园的小小班都没有进去啊，还在门外了。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有什么自以为了不起的？啊，幼稚园小小班都没进去，在人家门外听课，不是正式学生呐。正式的学生，八十八品见惑断尽，见惑头一条身见。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明白，真正明白了之后，我们的惭愧心才生得起来，绝对不会再有功高我慢了，绝对不会再自以为是了。啊，想想比起这个佛家的修行人，比哪个都比不上。断恶修善，从这个地方下手，这是根本，根本的根本。我们不在这上用功夫，这一生必定空空，啊，入不了门呐。啊，幸亏佛有这个待业往生的法门，如果没有待业往生这个法门，可以说是举世之人一个也不能成就。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你都不会成就啊。 啊，因为你我没有放下。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菩萨是学生啊，啊，初性位的学生，幼稚园小小班的学生，他已经把我相放下了。啊，还执着有个我，还执着有这是我所有的，你糟了。啊，那我们要放，从哪里放起？先放我所有，这叫身外之物，比较容易啊。啊，身外之物一切都不执着，绝对不放在心上。这个放下是讲心里头啊不再执着了，啊，不再分别了，这叫真的放下了，啊，事上没有妨碍，啊，所以华严到最后跟我们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 啊为什么事上无碍呢？事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它哪里会产生障碍？障碍是分别执着妄想，这个东西是障碍。啊，你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然后在一切事法里面，你才随缘呢。啊，你才得自在。功夫要从这个地方用起。那么什么叫一切善法呢？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个叫一切善法。啊，与实善相应啊，实善是四啊。啊，四这对面有个理呀，理事包儿。从理上去观察，这个《无量寿经》也教给我们：观法如画，三昧常寂。这经文好啊，妙极了。观法如画是般若智慧呀，啊，是恶要断，是善要修，断恶修善都是如幻如化。断恶不执着断恶，修善不执着修善，那你就不是幼稚园的学生了。啊，你至少已经提升到啊小学了、中学了。啊，你不是实性位的菩萨了，你已经到实住实行了。三昧常寂，就是永远保持真诚清净平等觉。啊，这个是楞严经上讲的常住真心。啊，你的常住真心常常现前。啊，常住真心我们人人都有，非常可惜被业障啊蒙蔽了，啊，障碍住了，我们得常住真心，透不出来，啊，透出来是妄心， 啊，所以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你要不用四正勤，做不到。啊，肯定做不到。啊，一定要用四正勤。四正勤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我们念念都要提得起来，念头一起立刻觉察到这个念是善还是恶，如果是恶赶快断，是善呢要升起啊，这个里头特别要注意的，断恶修善都不执着啊，般若经上讲的都不着相，好啊，那你这个路子走的纯正啊，大乘法里面讲你走的是中道，中道是菩萨道啊，啊，断恶修善如果有分别执着在里面也好，也算不错，那不是菩萨道，有分别有执着呢是人天善道啊，无分别无执着是菩萨道，都是一桩事情啊，做得到不一样啊，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是走的二乘道，比人天道要高一等啊，还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差别在此地，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一条它的宗旨就是教导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